情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准备好了 3, 2, 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 2, 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开始倒数 3, 2, 1， 删除我的孤单，默然默尽是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 变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总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准备好了 3, 2, 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 2, 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开始倒数 3, 2, 1， 删除我的孤单，默然默尽是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3, 2, 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 2, 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我开始倒数 3, 2, 1， 删除我的孤单，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笑了， I'm always online。 MyFM 10.5， 随时随行好音乐，欢迎回来，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My Joy， 我是依然。近日呢，有微博网友晒出了一组张艺兴的某社交的截图，这个截图显示哈，这个张艺兴呢称到台湾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吃卤肉饭，并且表示说呢，谢谢侯佩岑姐的卤肉饭，每天都吃卤肉饭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哈哈哈哈。那另外呢，这个卤肉饭的忠实吃货张艺兴呢还附上了一篇关于卤肉饭的总结帖，分析了各地的卤肉饭的特色，并且呢会说持续的更新当中。其实张艺兴跟侯佩岑相识呢，是今年的双11的晚会的一场乌龙事件。因为当时在晚会现场呢，主持人侯佩岑就叫错了张艺兴的名字，之后呢也是发微博道歉了。张艺兴呢也是转发了侯佩岑道歉的这样一个微博，并且说到呢，没事的姐姐，你也不要太在意，有机会的话去台湾带我去吃卤肉饭。于是这两个人就真的去吃卤肉饭了啊！看来啊，这么呆萌的张艺兴侯佩岑，我想很多网友都被两个人给圈粉了吧。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送上好歌，来自张靓颖的一首《我的梦》，这里是 MyFM 100.5。 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嘿嘿，

恩爱一生的荒唐，面对命运我步步退让，守一方风将疯狂，翻云覆云到绝望，追寻爱过我又能怎样，举杯对这份情说珍重， 两心留在梦中同信仰， 也如此相说，你和我慢慢地走，此情此景万别无所求。 此情此景来自黄磊的演唱 MyFM106.5 随时随心好音乐，继续 MyFM My Joy， 我是依然。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17年就要到来了，那各大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呢也是正式进入到为期一个月的倒计时。那16年的湖南卫视的谍战大剧麻雀一经播出之后呢，也是好评如潮，可以说也是为谍战剧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了。那芒果台的跨年团队呢，就为了续写麻雀的神话呢，也是力邀了一众主演来加盟这个跨年演唱会。那据透露说呢，剧中饰演唐山海的张若昀和饰演苏三省的尹正呢，也已经确认加盟到今年的跨年演唱会当中来了。首次在大型晚会当中合作的他们呢，我相信会给观众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了。来自 FM106.5 随时随心好音乐，送上田馥甄的一首《灵魂伴侣》。 走路人惊叹的

My FM。 好音乐就要跟你一起分享。你好，我是吴克群。 My FM。 情感有时候却能免 Thank you.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 MyFM My Joy， 我是依然。周五的时候呢，张艺兴也是作为嘉宾啊现身了综艺节目《天天向上》。那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天天向上》的首秀，这也是他首张个人专辑《Lose Control》发行一个月以来的综艺首秀了。那当然截至昨天呢，张艺兴实体专辑的销售就已经突破了24万张了，那仅仅发行5周呢，就已经跻身为了韩国2016年权威 H 榜销售年度第3位，仅次于 BTS 和 SO 的团体专辑了，那也是创造了韩国 solo 歌手全新销售的记录。那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呢，我相信张艺兴应该也是啊作为制作人的话应该也非常开心了。所以说呢，在节目当中张艺兴不仅仅是带来了专辑当中的全新的新歌的出演，而且呢现场也施展了自己的搞笑和才能，耍帅卖萌也是一样不差哈。那喜欢张艺兴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本期的天天向上了。来在0.5随时随心好音乐送上莫文蔚的一首盛夏的果实。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成

有爱任性，来自彭坦跟春晓合作的一首歌曲。北京时间来到了20:49，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行好音乐，继续 MyFM My Joy， 我是依然。接下来的时间呢，就送上李圣杰的一首《光年》，也感谢今天的陪伴了。那这里是 MyFM 100.5，带给你随时随行好音乐的 MyFM My Joy， 我是依然，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今天证明我改变，说好给你永远，却看着你走远。没有你的世界，我失去了一切，我到海角天边都也回不到从前。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FM。

像独占着距离，你的消息我的呼吸，谁会先鼓起勇气？如果我们能在一起，你的天使会比人间爱美丽，会更美丽，就像海关的夜景。如果我们能在一起，唱一首歌会比以前有感情，心有灵犀， 给你想听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 FM。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等。

这是个错误，只要你我坚持永不认输。 My FM Music 40，你好，我是 Evan Yo 蔡明佑。 你好，我是 MyFM 大牌吴克群，

好歌为你推荐 My FM 100.5，我是孟庭苇。 My FM。 现在你在哪？ 里。Oh baby， 那封没有寄出的信，直到现在还是锁在抽屉，无处可投递。 刻在十年前的磁带，而是1005，随时随心不间断。My music, my love,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氢气加氧气创造了水， 简单； 上帝加泥巴创造了男女， 牛掰； 可乐加薯片，创造了你这个胖子。一零零五加电波创造了什么？ 什么？ 好音乐不间断，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创意不断，音乐不断，爆点不断，节奏不断，让你的好心情永不间断。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and it'll never change.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난 사람 싫어, 네가 아닌 게 싫어. I want nobody, nobody, nobody, nobody. 난 싫은데 왜 나를 믿었네? 라고 하니 자꾸 내 말은 듣지. 陪你到海边光脚丫，我能想象我加你呀。